生活态度就喺呢度。你听紧嘢系 hkpinet.com， 我系恋爱小天后。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发。 咁香港首富呢，即係我哋李嘉誠呢已經唔睇好大陸啦，係咪？即係已經係逐步撤資啦。咁但係即係喂，即係呢啲所謂嘅叫做係你馬雲啦，馬雲呢今日犀利囉。 不過未講馬雲之前呢，我想修訂一樣嘢，即係如果一個切頭切尾嘅商人呢，只要嗰度有錢揾嘅話，佢一定會係繼續喺嗰度。 咁係咁。 即係所以你唔好咁快斷定呢超人兄呢咁快撤资住。 係咪 佢嗰啲重组啫，佢只不过重组 然之后。而呢个所谓嘅重组。 而萧公嘅讲法啊。 唔系你想象之中咁样理解嘅。 佢其实沟淡喺大陆里面嘅嗰个比厂。 嗱相比即系大家都系首富啦，即系超人即系就话呢啲即系佢咁咩啦。咁但系你睇返呢个大陆嘅首富啦，马云呢今日佢点样讲呢，咁佢今日呢就出席呢个纽约嘅克林顿全球倡议年会上面喺度讲啦。喂美国人啊，唔使咁即系喂，应该停止对中国嘅过分忧虑啊，更加应该担心自己嘅国家咧，更加应该值得担心嘅嘢，因为中国嘅储蓄率好高，而且咧经济咧直接向住呢个消费导向型转型，咁啊意味住咧中国嘅经济咧可以经得起全球疲软啊嘅考验，咁咧即系呢啲咁样嘅中国嘅观察家往往都系错嘅，每一次你以为咧中国遇到麻烦。咁结果呢我哋一定呢变得更加好嘅。咁但係呢你当你哋呢对向中国嘅期望啊更加好嘅时候呢，咦偏偏中国就变得咁麻烦喎。咁即係话你哋灯啦係咪咁啊。 喂如果我听呢马云呢个讲法，我咪即係简单讲四个字，就係逆向思考。 逆向 思考。即係将美国问题专家无论喺财经或者系政治嘅专家，当佢讲东嘅时候，我就从西咁谂，咁好容易呢个世界。 系啊，真 系 好容易 啊！ 但系咧，即系大话怕教数啊！咁今日咧就其实系公布咗好多咁样嘅 PMI 嘅数据嘅，即系嗱，你中国 采购经理指数 系啦，咁当然即系呢个系可以做得一个有代表性嘅一个指标啦。咁呢就欧美呢就见到好多我数下啦，英国嘅 PMI 呢就都有 51.5， 即係9月啦，德国呢就 52.3， 欧罗区嘅 PMI 呢就 52， 瑞士呢就差少少就 49.5， 嗱你諗下啦，即係嗱而美国最近一次都过50㗎。嗱我之前有个讲法嘅，就係话如果即係大陆嘅 PMI 数系差，甚至乎而家好多人都觉得就係话如果全球有经济大衰退呢，一定系即係中国拖冧嘅。咁呢个公唔公道呢？因为中国嘅出口其实当然系以呢个外围即係尤其欧美嘅需求去带动啦。喂咁大问题就系嚟啦。喂点解会见到有欧美嗰个数据，即係尤其个经济数据同大陆有背驰嘅呢？系咪已经开始有所谓嘅 decouple 嘅一个现象发生呢？即係话欧美国家已经开始呢就可以独立于，即係相对独立于大陆而独自咁样样系个经济转好啦。而大陆呢就只系即系独个儿咁样沉沦咁样样。 喂我觉得呢马云呢段说话呢其实对大家嚟讲一个警醒。 嗯。 即系你就尝试用一啲客观嘅数据。同马云嘅所谓嘅主观嘅期望呢其实唔系好匹配。喂我都好想好似马云咁讲啊。 你话大话怕计数囉。 係咪逆向思考用乜嘢啊，你有美国问题专家原来我明灯嚟嘅大佬。啊沈大师啊大佬，原来佢系大佬唔发达，我次次跟佢嘅话调返转头嚟諗一点。但客观上无论你头先讲嘅 PMI, 或者之前嘅保七保八，甚至乎你睇到即係救市救到一镬泡。竟然好危险。 我补充一点先。 喂我啊 ,PMI 呢 你问我啊，即係政治上虽然咁憎共产党都好。但係实际上如果共产党救到个市对我有咩坏啊大哥。 嗯。 个人嚟讲啊。 嗯。 係嘛？ 即係而家中美其實個經濟關係互為一體噶嘛。 人哋擔心個問題係咩？喂，過去由呢一個1929年嘅 Great Depression 到呢一個嘅金融海嘯，甚至乎嗰陣時候金融風暴唔關佢事啦。喂，全部都係美國引起出嚟嘅。大家就最擔心就係全球嘅衰退係因為你中國搞出嚟嘅，大哥。 唔係你睇下其實而家而家美國咧，我覺得喺動作上、行為上咧，其實已經有咗準備。即係你睇下佢近年，即係當然奧巴馬咧就其實唔係一個好戰嘅一個美國總統啦。但係你見到就係話佢近年嚟，佢同古巴修好。佢甚至乎佢亦都搞掂咗伊朗啦，已經係分別呢兩個國家咧，都解除咗佢即係個經濟封鎖同埋禁運，咁變咗就係話其實如果你要再要啲 cheap labor 嘅話，喂，其實佢同即係亞洲啊、Asian 啊、其他國家啊，即係緬甸啊、即係越南呢啲國家都收好緊嘅喎，其實係。 其實唔止呢一樣嘢嘅，你即係除咗你 係減低中國嘅依賴嘅喎。 減低對中國依賴個原因係在於佢自己本即係美國自己本身都有份報告啊嘛，就係講緊喂中國佢嗰個生產成本就只不過係比起美國本土生產或者美國鄰近地方生產只係貴平大概4-5%，而呢一樣嘅可以如果匯率再掟一掟嘅話，幾乎係等於。冇嘅時候咧，佢好多嘅生產其實係已經可以放咗喺呢一個即係佢自己本土，甚至墨西哥嗰度啦。佢嘅 purchasing 其實係嗰個路線係會更加近添嘅。 但要補充一點就係、是，唔單止喺經濟上唔希望再即係依賴中國，其實佢都係解決緊成個國際政治嘅問題嚟噶嘛。同古巴同伊朗修好，就是、因為最近呢幾年以嚟，習近平。即係要阻止美國重返亞洲，亦都要阻止呢個俄羅斯呢個癲佬普京係發癲啊嘛，向歐洲向中東啊等等嘅地方， 普京一啲都唔癲，都唔知幾識計數。嗱，而家我哋就去講普京先，開片。 To the United Nations， 嘻嘻嘻嘻嘻嘻， 開心，唔開心，開心，唔開心，點解唔開心？咪因為佢咯。奥巴马、普京窿口窿面，美俄新冷战。 Cheers！ 午宴碰下杯都可以搞到咁僵，难怪有美国传媒形容美俄领袖星期一喺美国纽约碰面系美俄新冷战啦。冷战原来早喺午宴前嘅联合国大会开始。 The United States is prepared to work with any nation, including Russia and Iran, to resolve the conflict. 奥巴马又批评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在国内用集束弹屠杀儿童，将国民推向伊斯兰国，说叙利亚冇可能翻返去内战之前咁样，暗示巴沙尔冇得留低。不过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言嗰阵，就力保巴沙尔，说政府军正系打击恐怖组织，唔同叙利亚政府合作就大错特错。隔空开火嘅硝烟味更加蔓延到之后，美俄相隔两年嚟首次正式会谈，两人会前目无表情握手。会议聚焦叙利亚同乌克兰。事实上，俄罗斯一直认为美国同法国等未得到联合国授权就空袭叙利亚 IS 并不合法。而近期俄罗斯加派坦克、战机等去叙利亚协助巴沙尔，避免双方起冲突。消息话会上美俄同意两军要对话，并同意以外交方法解决叙利亚内战，以及寻求合作打击 IS。内容好空泛，并冇突破性。又指奥巴马同普京是50多年前金艾迪同克鲁晓夫以来关系最差的美俄领导人，特别是在去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两人关系变得更差。 咁啊，苹果动新闻，咁佢而家今时今日先至喺度讲呢个即係美俄新冷战呢，其实已经迟咗我哋成年㗎啦。点解我哋旧年已经讲咗好耐啊，大佬。咁嗱你见到就係而家呢个联合国开会之前呢，咁即係其实係早两日㗎啫，就針对呢、這个即係 ISIS， 咁其实都要要諗个解决方法啦，係咪？喂，你諗下嗰啲即係难民越嚟越多，喂，即係受嘅就係即係欧洲国家，喂，究竟你点搞呢 ?ISIS， 喂，你系唔系都要喐㗎喎，大佬。咁但係即係之前就係美俄，就其实大家都有一个叫做一个问题，就係解决唔到嘅，有一个分歧、就是。 因为两个都冇乜切肤之痛。 唔系冇切肤之痛。 个分歧就在于呢个阿萨德政权。 喂，即使你讲緊即係所谓欧洲嘅难民好勇嘅 擁唔到去美國，唔會擁去俄羅斯啊嘛。 咁、哦、都 所以兩個都唔係太嘅緊，即係開頭唔係太緊張。咁但係因為我有好多盟友喺度。咁我都要做嘢㗎，下一步就係、是。 唔係所謂如果係生冷戰嘅話呢，就係、是、其實你會見到佢哋所謂即係之間代理人係係邊個啦。咁俄國嘅代理人好清楚就係呢個阿薩德政權啦。 唔係俄國係代理阿薩德，咁同時係美阿奧巴馬佢自己本身就係代理呢、這、一個系啦，反對阿薩德嘅嗰班反對派，但係問題蘇花嗰班反對派 係咪 free fighter 係 free fighter， 同埋一個叫 national 即係呢個呢、這個咩國民聯合陣線啊嘛 ，JN 啦簡稱 national coalition 係啦啊，咁其實呢兩個嘛，咁你諗下啦，即係其實佢自己本身即係嗰個新冷戰咧，其實已經係喺呢個阿薩德唔係即係呢個敍利亞入邊咧，其實喺交鋒緊。而之前唔係我記得蕭生已經講過啦，就係、是、話如果要處理嗰 ISIS 唔係問題，但係問題就係在於即係。你諗下後面喺 IS 底下，即係呢個敍利亞，即係嗰啲叫做係利益瓜葛嗰個問題咧，係相當之複雜啊！即係點解上個禮拜已經開始啦，就其實呢個歐美領袖已經開始講就係話，喂，要解決 IS 可以，但係即係阿薩德咧一定要下台。喂，咁大佬啊！即係阿薩德可唔可以下台啊？即係呢個俄國佬，即係呢個普京，梗係同你死過啦。而點解佢死過咧？咁我哋即係呢個忠善莊主啦。咁亦都喺我哋即係呢個呢個花生新聞，我哋亦都有登佢啲文啦。咁其實佢亦都有分析過嘅。咁點解咧？ 簡單嚟講，佢嘅分析就話阿薩德嘅落台咧，就代表咗俄羅斯冇咗喺敍利亞嘅經濟嘅利益 啦。你係 係咪？ 尤其係最近咧，即係呢個叫做係埃及啦，即係其實發現咗一個天然氣嘅油田啊嘛。而呢個天然氣嘅油田咧，係可以俾到埃及咧60年自己即係自給自足喎。喂，大佬，即係如果歐洲其實可以有一個新嘅油田，即係而係獨立於即係呢個再唔受呢個俄國啊嘅牽制啊，再唔需要依賴即係俄國嘅油即係呢個天然氣嘅話咧，喺政治上面咧更加可以強硬得多啊嘛。 咪所以對普京嚟講，喂，佢咁好忍。即系 你估真系同你打 ISIS？ 真系同你打 ISIS 啊！真系为咗人道立场啊！真系为咗啲难民啊！真系为咗成个中东嘅局势嘅乱局唔好持续落去咩？其实都系一个理由啫嘛。 唔系而今日就俾人揭破啊嘛！即系 背后就系能源嘅因素咯。 唔系嗱，你话唔好睇 CNN 啊！我今日专登真系睇呢个即系呢个半岛电视台嘅报道啦，就话其实而家咧即系即系琴日开始嘅俄国嘅空袭咧，其实空袭嘅唔系集中于嗰啲叫做 ISIS 嘅基地啊嘛，而专登去集中嗰啲即系其实系去发射嗰啲地方咧，就系嗰啲民居啊，同埋嗰啲叫做系即系呢个头先我哋提过嘅National Coalition 啦、啊，即系其实呢个叫叛军啊嘅啲基地嚟嘅。即系扑你个街，即系你系借呢个打 ISIS 之名，原来喺度清除异己。 唔止你，因为你本军仲有唔少咧，佢系逊尼派嘅人嚟噶嘛。因为阿萨德佢系阿拉维就系属于呢个嘅十二派噶嘛。咁、所以你见到俄罗斯出手之后咧，其实唔少中东国家，包括呢个沙地啊、澳曼嗰啲咧，已经系咁出声明谴责俄罗斯乱嚟噶啦。 因为沙地都仲系即系亲美啊嘛，咁但系你见到就系话企喺对立面嘅伊朗啊咁样样，即系呢啲咁嘅国家，当然系会支持呢个阿萨德啦，因为大家都系同声同气，都系十二派啊嘛， 系啊， 系嘛，咁所以你见到就系话其实成个冷战嘅形势咧，冷战嘅阵营咧，其实已经成咗形。 系咪真系冷战成形？未必。但系你讲紧呢个美俄大喺中东再次即系继呢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后嘅大博弈咧、就而家就真系开始紧噶啦。 所以你奥巴马同埋习近平咧，最近喺美国嘅会面里边咧、大家都系要将嗰啲潜藏住一啲嘅分歧。或者個矛盾同衝突咧係放低嘅，即係兩國咧，其實即係三國咧，你應該咁講咧，其實都係利用緊即係互相嗰個拉力同埋扯力，就係、是、嗱，有時就美國要拉攏中國，去顯示即係我所謂世界強權嗰個地位，係、咪？去撳一撳即係俄羅斯，唔好等你趾高氣揚喺度亂咁嚟，係、因為點解咧？克里米亞嗰單嘢咧，其實一個非常之非常之壞影響，據國際嘅秩序嚟講，即係你冇理由，即係咁去焗人哋嗰個地方去分裂噶嘛。即係對中國嚟講，我都驚㗎。如果你係習近平，你驚唔驚？喂，大佬，你咁樣搞法， 咁我嘅新疆、我嘅西藏都好大镬嘅、啊，我嘅内蒙都可以俾你搞嘅、啊，系、嘛？你知道，即系共产党就最惊，即系亡党亡国噶啦。未亡党之前就先亡国，咪好大好大件事系咪？喂，佢喺呢个问题上面，佢都唔敢表态支持俄罗斯嘅。但系借俄罗斯有时候可以制衡下美国， 嗯， 同样嘅道理，美国有时候借中国去制衡下俄罗斯， 嗯， 所以今次大家头先嗰个描述咧，睇到呢一个普京。同埋呢一個嘅奧巴馬嗰個咁嘅握手咧，其實係冷冷地嘅，即係大家嘅矛盾同埋個分歧咧，都未能夠解決嘅。即使你話俄羅斯我哋協調下點樣打 ISIS， 其實老實講，俄羅斯大家都知道佢嘅盤算係咩㗎啦。佢咁好人就可以解決你歐洲難民嘅問題。 係咯，就係大佬， 有冇人擁嚟我俄羅斯嘅大佬係嘛？ 屌，好啊，即係擁嚟西伯利亞， 由一個獨裁走到另外一個獨裁咩？大哥，去咁我去嗰度嚟做乜鬼嘢啫？係咪啊？咪擁曬去你美國嗰啲盟國度咯，係嘛？我搞唔掂嘅時候，經濟嘅時候，咪叫你美國佬幫手頂咯。係咪？美國佬唔知你個計算同埋盤算喺邊度咩？好啦。咁當然你問我哋嗰啲即係所謂左膠，咁我梗係話喂，就係伊拉克嘅問題，就係美國佬搞出嚟嘅咧，做咩自己拿屎上身係嘛？即係因為嗰日嘅反恐而即係衍生出嚟嘅。但係問題國際秩序係應該點樣處理嘅方法咧？ 嗯、 尤其是喺呢個中東嗰個火藥庫裏邊咧，我覺得係要即係幾個即係大國咧，即係撇開我哋對佢嘅民主嘅人權嗰啲批評嘅時候咧， 嗯、 一定要坐低解決同埋傾。 唔係，我覺得就係已經係冇辦法㗎啦。而家嗰個敍利亞局勢咧，已經俾呢個俄國咧就佔咗先機。喂，起碼佢已經係有咗自己嘅軍事基地喺度。咁 而你諗下呢一個問題嘅衍生咧，即係某程度上係同阿拉伯之春係即係不可脱離關係嘅。 嗯， 你諗下阿拉伯之春狂掃一紮嘅即係中東啊、北非嗰啲國家嘅時候， 獨裁政權咯， 就係呢個亂局出。即你冇辦法只做到一個民主嘅過渡，喺、 嗯、 面對呢啲獨裁政權，面對呢啲咁樣，即係敍利亞同樣道理啫嘛。佢搞內戰咪就係因為嗰陣時候阿拉伯之春， 唔係敍利亞內戰反而係咩咧？你反映到阿薩德政權佢本身都仲叫做穩陣， 但係嗰陣時候有好多嘅抗議示威去喐阿薩德噶嘛，咁跟住就搞內戰啊嘛，咪勇武抗爭啊嘛， 佢勇武抗爭嘅原因 係有隻咪最後腳變咗內戰咯， 勇武抗爭其實 就俾你。俾你 ISIS 食咗佢咯，系咪食咗成三分之二个国土啊，大哥？ 哦，系啊， 佢个 expansion， 佢就系借你内战啊嘛， 嗯， 系咪？喂，咁点解会有咁嘅问题啦？除咗你话即系伊拉克个问题，美国佬走去打巢咗侯赛恩之外，跟住即系泥足深陷，解决唔到啫。另外一个就系阿拉伯之春之后嘅反对派嗰啲人去搞内战，而俾 ISIS 乘机有机可乘啊嘛。咁、 嗯、 所以你呢两个因素都不能够忽略㗎、嗯。而呢一个阿拉伯之春到今日为止我哋冇乜机会去研究同埋研判呢，就係、是、似乎唔係好成功。 嗯、 即係呢可以本来可以被誉为第四波嘅民主化呢，喺全世界嘅呢今次係失败告终。喺现阶段嚟讲。 个问题係在于你冇个民主巩固嘅过程㗎嘛。即係你见到。 都巩固唔到，因为都过渡唔到。 系啊， 都未過到，都唔使鞏固。 最簡單就係頭先講緊發現天然氣裏面嗰個埃及咧，喂，即係大家幾經辛苦就推冧咗呢個穆巴拉克呢個軍事獨裁。但問題你上咗之後，你上嗰個兄弟會穆斯林兄弟會，佢哋又係利用呢、這、一個政變嘅方式就推翻佢落嚟，然後再上第三個政府，亦即係話佢唔係利用一個選舉或者利用人民上而下一個合法嘅途徑就走去推進行呢個政權嘅更替啊嘛。 同埋咧，我覺得有一個因素不可忽略嘅就係呢啲咁嘅地方咧嘅政教合一嘅情況咧係太嚴重，所以你唔可以建立一個世俗嘅政府，即係個意識形態太重嘅時候咧，甚至乎攞宗教去替代政治嘅時候咧，你咪翻翻去我哋即係中世紀所謂黑暗嘅時代嘅歐洲一樣啫嘛。 咁嗰個地方就睇下你可唔可以，如果你夾硬攞個咩叫普世價值或者係民主政體咁樣樣， 唔得啊，套唔到落去。 其實佢哋係討論個世俗化呢一樣嘢，問題係何點樣嘅世俗化，其實要搞死佢哋。 你見到就係撒旦姆係曾幾何時，即係其實都。 進行得幾成功㗎嘛，佢自己嗰個什葉派政權係唔係嗰個順利派政權係即係其實係叫做係比較係做得幾好㗎嘛。咁所以其實佢嗰個經濟呢係比較現代化嘅。咁另一樣嘢喂其實呢究竟呢個普京呢盤算緊啲乜呢，即係其實咁啱啱我見阿盧峰有寫一篇文嘅，即係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嗱，俄軍呢已經進駐咗敘利亞啦，盡可以呢就幫呢個巴沙爾做重建呢、這個即係阿薩德嘅重建呢個力量啦。喂，退亦都可以保住呢個旗子，就跟呢個支持反對組織嘅西方國家講數，亦即係話，喂，就算啊，無論呢個敘利亞變個亂局係如何演變咧，不管能否簽滅 ISIS 咧，喂，俄國啊都會長期留喺敘利亞，留喺中東扮咗重要角色喎。咁即係話，喂，其實佢而家今次咧就等於係借咗 ISIS 咧，就其實已經係喺呢個敘利亞咧。即係 插旗咯， 深入其中咯，已經係。 唔係，所以敘利亞最後都係會成為呢個俄羅斯嘅棋咯，喺中東嘅佈局嘅一部分咯。無論係經濟上面嘅利益，因為天然氣嘅問題，同埋喺政治上面嗰個影響力，同美國佬喺呢個中東咧係爭一支長短。 地理上對敘利亞對於俄國嚟講都非常重要，因為你睇翻幅地圖咧，即係基本上係敘利亞所有港口都俾俄國立曬。呢一個係即係沙俄帝國成立以來啊，佢哋夢寐以求嘅一樣嘢就係出地中海啊嘛。 呢、這個就係佢嘅所謂一路俄羅斯嘅 expansionism 咧，就一路係圍困咗喺陸地裏邊 啊。咁啊 係 喎， 呢、這個喺地理上咧，我哋僆仔讀歷史嘅時候已經讀緊㗎啦。所以俄國嗰個所謂嘅擴張主義係咁。嚴重咧就係因為佢冇辦法，佢出唔到海，係嘛？你去中國嗰邊就全部冰天雪地嚟咯，出個海。 唔係，其實佢都有嗰個野心喺呢、這個即係喺北極嗰邊嘅。咁但係問題就係北極實在太遠啊嘛，而且嗰個成本而家太貴啊嘛。咁、你要做一個比較便宜嘅一個出海口，喂，咁始終嗰個係最好嘅選擇啊。 同埋你可以反省翻個問題就係、是、咧，俄羅斯佬咧，始終嗰個民族主義咧。都連結埋呢個擴張主義， 係好犀利。佢哋有個即係佢哋係崇拜呢、這個呢、這個強勢嘅沙皇啊嘛， 亦都係其實睇翻佢過去嘅日子裏邊咧，佢係崇拜緊咧蘇聯時代嘅、即係有呢一個嘅東歐集團嗰陣時候， 係啊， 嗰、那個嘅夢寐以求嗰種即係能夠同美國佬咧係爭一支長短嗰種嘅即係虛幻嘅感覺。 曾經何時有個有個調查民意調查噶嘛，就問緊話最偉大俄羅斯人係邊個？你竟然會數到嗰啲咩伊凡大公啊、史泰林啊，係即係排一二位嘅係。 因為嗰陣時候個國力係最強， 咪冇辦法啦，即係 威望最高。 你始終俄國咧，即係我哋成日話港豬啊，俄國都好多俄豬嘅大佬，真係即係嗰啲真係係渴望做神民嘅人嚟嘅，即係渴望強。 你諗下普京嘅支持度，雖然你話佢即係有啲人認為佢造假啦，但係你當佢冇造假，你去睇嗰啲數據咧。嚇死你啦！佢當選總統係70%選票啊，大哥，即係 overwhelming majority 嘅人，絕大部分壓倒性嘅人都係支持普京。咁而我從呢一個嘅選舉嘅數據，雖然佢做咗好多功夫啊，即係包括打擊啲 NGOs 啊，打擊啲反對派，又搞暗殺記者啊，又暗殺啲政客嗰啲咁嘅嘢。嗱，你唔好計嗰啲數。 唔係，但係你諗下咁， 你 keep 嗰啲 constant 嚇，你估容易咩？即係你可以臣服咁多啲咁嘅臣民，你估容易咩？即係如果冇俄豬嘅話。点会咁容易俾你玩到即系 个问题系在于俄猪点解出现？系因为俄罗斯佢自己本身呢个国家咧，俄罗斯人本身净系占四成嘅咋，咁所以佢哋一直系有即系即系被征服嘅恐惧啊，所以佢哋先至即系对扩张呢一样嘢系咁即系咁坚持啊。 纵使啊，你当日咧睇翻上年克里艾玛公投嘅时候，虽然你话个公投。係即係揾笨都好啦，即係嗰啲 咁嗰啲俄國 寫嗰個 motion 係寫得咁衰都好啦。喂，你幾多人去走去撐啊？係八九成嘅認為要脱離呢一個烏克蘭，走翻去呢個嘅俄羅斯嘅。 哦，咁呢個 鼓掌之下， 咁呢個佢真係醒喎。個原因係在於佢即係老早就已經咧，就將呢一堆軍工啊，就放曬喺克里米亞嗰度養一大堆俄羅斯人啊嘛。 嗯，唔係似而家大陸喺呢個西藏啊、新疆做啲咁 經濟殖民咯、 即係起碼以漢人為主咁樣樣。即係如果你話到歧視，或者你有疆獨嘅勢頭嘅話，咁可以話喂，我漢人係佔多。多数咁咪同你玩公投咯，系咪？ 佢新疆建设兵团，你谂下。 好，咁啊，即系今日时间都差唔多啦。好，下个礼拜再翻嚟，再见， 拜拜 拜拜。 花生当饭食。 我哋最积极。大家好，我系民主党嘅善仲佳 ，hkpeanut.com。